自清，流水的眼睛怎能将景致固定，坚持呼吸会念到旧情，温柔只得到残酷反省，幸福像投影，如果想发声，不如听一次约定。传来冷酷时间，将一枝花变淡，无常才是真灿烂，动人在变幻。还幸往事无间，即使手表跌烂，这段情像镜花，住进我的心房。有什么好，像清水持续， 说是谁的错，让一切成灰，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，已经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，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暗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

相信的意义正在那进出之间，心情的好坏变成来去无限。我也有想过失去你将它浓缩，时间变得紧迫、啊、你觉得应不应 胸口，听到心跳，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。夏天的风温柔又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，我看见你苦苦的笑，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著名艺术家严肃， 人生呢总有些感悟，到八十多岁以后呢确实有些感悟，叫阅历即财富。阅就是读书，历经历，古人说得好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。 著名演员李明启， 现在的孩子社会这个整个的氛围不一样了，所以孩子们的追求不一样了，我们那会儿吃饱了就得，现在就不一样了，就是所以说呢，有些 是我们很希望进到一个保险箱，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在意工资，我们很在意待遇，一个单位多给我2000块钱我绝对不要，绝对去一个高工资的地方，但是我没有想想说其实我得到了什么？我们太多的决策都是因为我们害怕失败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龙野。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近日，中文在线董事长童志磊在采访当中形容他所见到的文化出海市场。在童志磊看来，转手 A 站股份并不意味着不看好这一领域，相反，他认为二次元是持续看好的领域，所以选择并购晨之科。中文在线2000年成立于清华大学。在采访中，童志磊对作品如数家珍，他的阅读量很大，一年至少得看几百万字。他说他最近在看《人皇记》，这是一本玄幻小说，以架空的方式写唐史，同时他也在看《道德经》。他说他喜欢穿越时空的作品。京东金融副总裁、财富管理事业部总经理周宇航在智慧金融主题论坛上表示，从机遇角度来讲，行业更加公平，趋于合规合法，趋于通过合规经营来产生相应的红利，更多依赖于数据科技的能力做支撑。

再次相见，往事如烟，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漠然，很想再提起从前，坐在他的面前局促不安，很想再提起从前，心口难开，让沉默为我表白，是万般的无奈，面对

远流浪在草原，跟他去放羊，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颜和那美丽经典的衣 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霓虹。有人说那是都市的欲望涌动，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传说中的梦幻，因为我还未习惯一片天平凡。我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，我知道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。

是没元气，一整颗心不惊喜，看见别人爱来又爱去，看见别人爱来又爱去，想碰见你，我和你第一次心有灵犀，忽然你说我想你， 说我想你， 说原谅你让我们黏在一起，还是爱你，没办法讨厌你，也许是爱的引力，命中注 look Is it the look in your eyes? Or is it this dancing juice? Who cares, baby? I think I want to marry you. 生活。

从来风花雪月无常，我却不能笑着遗忘。 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速度